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摆细摸虎不实下卷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 相声是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一生的事业，同时呢，也是他的一大爱好。那除了相声之外，马季在生活中还有哪些爱好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在今儿的相声人生啊，我们就继续以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的自传《一生守候》为线索，和您聊聊马季生活中的两大爱好：钓鱼和书法。钓鱼是一件放松心情的休闲活动，马季经常会通过钓鱼来排解自己在相声创作与表演过程中产生的压力。说起马季钓鱼，已经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真得说是天不亮就走，天不擦黑不回家，甭管是刮风下雨太阳晒，还是蚊叮虫咬饿肚皮，只要一钓上鱼，马季脑子里就什么都不想了。要说马季的钓鱼技术的确很高，每次都能满载而归。不过马季钓鱼也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叫做钓迷之意不在鱼。原来呢，马季爱钓鱼却并不爱吃鱼，因为有一次他吃鱼被鱼刺卡住过，还差一点开刀。所以呢，后来每次在钓鱼回来，马季几乎都会把自己的收获送给街坊邻居，当然换回来的就是大家的一通夸赞，马季自己呢也是乐在其中。熟悉马季的朋友都笑称马季手中有一长一短两杆枪，长的是钓竿，短的是毛笔。那下边我们先来欣赏一段马季唐杰忠合书的相声《成语新篇》，然后呢，红九再和您聊聊马季写书法的故事。 说呀跟唱啊不一样。 对， 唱呢主要是听嗓子， 说的呢， 说主要听我们的语言， 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哎，所以相声演员对祖国这个丰富多彩的语言呢，都有个研究。 你对语言研究的怎么样啊？ 你还看不出来吗？ 这怎么能看出来呢？ 你瞧我这肚子， 我都给研究大了。 啊？嗯，这研究语言跟这肚子大了有什么关系呢？ 太有关系了，研究一点装里头一点，研究一点装一点，装来装去，日久天长，大肚皮了。 啊，你呀、啊，你那是脂肪太厚，营养过剩。 不对，嗯，我这是语言过剩。 语言过剩？ 哎，他们都说我是满腹经纶呢。 我看你不是满腹经纶， 我是什么呀？ 你是一肚子大粪。 开玩笑， 他满腹经纶。 开玩笑啊！你不信，你上我这儿摸摸来啊。 哦，这语言还能摸出来呢？ 装的太多了，一摸就摸出来。 行，我摸摸试试。 哎，别使劲摸啊！ 怎么了？ 我怕挤出来会全浪费了。 呵，那我就轻点吧。嗯嗯，你这一部分是什么语言呢？ 这一大块 啊， 这是外国语。 哦，外国语都研究啊？ 哎 ，Yes, alright。哎， 行了行了。嗯，别说外国话了， 这不是我说出来的。 怎么出来的？ 你给我挤出来的。 你这部分是什么语啊？ 这是汉语。 这个 方言土语。 嗯，这个 民间谚语。 这个 歇后语。 这个 成语。 这个 一条一条的 啊。 这是排骨。 排骨也出来了。 谁让你摸这儿来着？ 你研究这么多语言 啊， 最精的是什么语呢？ 最精的是成语。 哦，成语。 我这个人对成语有个特殊的爱好。 哦， 研究的时间最长，积累的最丰富。 成语有什么特点呢？ 最大的特点 啊， 文字简练，寓意深刻。 对， 成语呀、 啊， 人人都会用。 哦， 你要不用成语， 怎么呢？ 写出文章来也没有色彩，说出话来也没有味道。 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吧。 哪句话、啊、 我们大家只有同甘共苦，才能够同心同德。 这句话大家谁都听得懂。 一句话，两个成语， 同甘共苦，同心同德， 表达了全国人民大搞四化的决心和态度， 全概括进去了。 你要不会这两句成语呢， 嗯， 用一般语言代替， 那不行， 说出来就啰嗦了。 是啊， 啊， 你说说看。 那就得这么说呀。 怎么说？ 我们大家， 嗯， 只有有福一块享，有罪一块受。 嗯， 有了甜的大伙分着吃，有的苦了谁也跑不了。我们是一人一份，谁也别多，谁也别少，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谁也别特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个心眼，一个劲头，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模样，一个德行。 哎，行了行了， 这什么话这样。 啊，这就充分的说明了成语的作用。 就是， 嗯， 你也甭说做报告、写文章 啊， 你就是谈恋爱去，还得说几句成语呢。 谈恋爱说什么成语啊？ 我给你学一学。 你来来， 我是那男的，你是那女的。 行， 咱俩见面了 啊， 小唐。 啊，我还小唐呢。 嗯， 都47了。 我知道，要是你，我也不追你啊。 你追我也不干呐。 拿你啊打比方。 啊，举例子。 小唐， 好， 你看今天风和日丽， 嗯， 我约你出来散散步，心里感觉到格外的高兴。 那是啊，谁有这事儿不高兴啊？ 坦白的跟你说吧，小唐，我对你一见钟情。你看你落落大方又含情脉脉，真是我有点手足无措了。 哎呦呦呦，就跟真事儿似的。 就这么几句话，说出来多少成语啊？ 既文雅又含蓄。 你要不会这些成语呢？ 嗯， 说出来又不含蓄。用大白话啊， 啊， 啰里啰嗦，也许说吹喽。 是啊， 那是啊。 你再说说看。 那得这么说啊。 怎么说？ 小唐，今儿这天可够意思啊。啊， 够意思啊。 我打电话把你勾出来，就为让你出去跟我溜达溜达。 呵， 我这心里甭提多那个了。 哪个呀？ 小唐，我坦白跟你说吧，我看见你，我这心里就痒痒了。 呵， 你看你长得多帅呀、啊，头是头，脚是脚的。尤其你这俩大贼眼珠子， 哦， 都跟个大灯泡似的，你都给我照毛骨了。我告诉你，我手没地方搁，脚没地方放，我，咱俩登记去得了。 去你的吧！神经病啊，这 是不是？ 看来有多少大白话也代替不了这成语。 哎，成语里面的含义，大白话它表达不出来。 你对成语还真有点研究。 那当然是了。 这样好不好？ 啊， 咱们俩 在这说说成语。 哦，你也会说。 要讲说成语 啊啊， 比起你来，我虽不敢说是略胜一筹 啊， 起码也是不相上下呀。 你瞧这样啊，洋洋得意，摇头摆尾。 哎，什么叫摇头摆尾啊？ 你要真会说呀， 啊， 咱俩比赛一下， 可以 看谁用的最恰当， 嗯， 看谁说的最巧妙。 好，我先说。 可以，你说吧。 我说长安街的夜晚 啊， 那是十里长街火树银花。 对对对，两个成语。 嗯， 我说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古色古香。 行，也是两个成语。我说人民大会堂巍然屹立，气势雄伟。 我说纪念堂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我说中山公园春光明媚，百花吐艳。 那我说文化宫景色宜人，不敢多看。 哎，怎么不敢多看呢？ 那地方净谈恋爱的。 哦，对呀，啊，那是不能多看。我说 啊， 剧场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我说观众们笑逐颜开，目不斜视。 怎么个目不斜视啊？ 观众看节目俩眼全盯在台上啊。 要看旁边呢？ 那是找厕所呢。 嗨，哎， 对吧。 我说咱们俩是 啊啊， 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好，我说咱俩是比翼双飞，狼狈为奸 啊。我说我是才华出众。 你呀，啊，我是智慧过人。 我是多才多艺。 我是祖国花朵。 嗯，你还花朵呢。我是炉火纯青。 我是出类拔萃， 我是无以伦比， 我是登峰造极。 嚯，老比我高一块啊。我长得是眉清目秀。 我长得是小巧玲珑 啊。你还小巧玲珑呢？ 是你还眉清目秀的。 我有闭月羞花之貌。 我有沉鱼落雁之容。 我漂亮的 啊， 月亮见了我都躲，鲜花见了我都害羞啊。 那我漂亮的鱼见我就沉底儿，大雁瞧见我就自杀。 你呀， 啊， 你沉的是那泥鳅鱼，落的是那秃头雁， 是你闭的就是那残月，羞的就是那狗尾巴花啊。 嗨，哎，我们俩全不怎么样。 这个，哎，这成语说的怎么样？ 说的还可以。 用这些成语歌颂我们的党，歌颂社会主义， 嗯， 歌颂一个人的美德是最恰当不过了。 歌功颂德恰到好处。 咱们再说说贬义成语。 什么叫贬义的成语呢？ 前面说的这是褒义的。 哦， 都是好的。 哦， 现在咱们说贬义的，专门说坏的。 哦，坏的。 哎， 那你不如我了。 那当然了，你比我坏多了 啊。你才坏呢。 听我说啊。 哎，你先说吧。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 嗯， 语无伦次，杂乱无章啊。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 啊， 是甜言蜜语，空洞无物啊。 你瞧你那表演 啊，娇柔造作，哗众取宠。 你瞧你那表演 啊， 油腔滑调，不堪入耳。 你是口若悬河，口蜜腹剑啊。 你是嬉皮笑脸，笑里藏刀啊。 你是胸无点墨，沽名钓誉。 你是不学无术，欺世盗名。 你瞧你长这模样啊，肥头大耳，呆头呆脑的。 哼，你那模样长得好，大腹翩翩，脑满肠肥。 你是齁贫恶厌， 你是丑态百出。 你猴带胡子一出都没有， 你猴盘杠子就那么两下， 你猴拉车就那么几圈， 你猴摘帽子等着要钱， 不是你猴拿狮子纯粹瞎掰， 你猴哪那么多猴啊。 哦，这俏皮话了，这是 应该说成语。 对，说成语。 你呀，啊，品行不端。 哎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我这是一句成语啊。 你要跟我说这我也不客气了。 你说呀。 我品行不端呢。 哎， 你胡作非为， 你自命不凡， 你厚颜无耻， 你臭名昭著， 你阴险毒辣，你飞驴飞马，你气急败坏，你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你称王称霸，你尖嘴猴腮，你贼眉鼠眼，你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打他这种 什么毛病？怎么意思呢？ 我这成语说的怎么样？ 不怎么样，你这贬义成语全用我头上了。 你这叫罪有应得吗？ 你怎么又来了？你咱们说的这是贬义的成语， 对，用这些成语啊来打击敌人，讽刺社会一些不良现象啊，鞭打那些行为不轨的人是个有力的武器。 不过可不能一知半解，张冠李戴。 对，学成语就要认真，不要拿过来胡用。 就是 不理解了或者随便就那样一用啊，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笑话百出。 这样吧，啊，咱们俩在这说说胡用成语的。 胡用的，不管说的对不对都得说成语啊。你说以什么为题吧？ 你说吧，什么题都可以。 比如说吧，咱俩走在这个地方见面了，随便聊聊天， 说成语 好不好？ 行， 来了。是，哎哎，你不是那谁吗？ 我是谁呀？ 你，哎，你姓什么来着？ 我姓唐啊。 姓唐啊。哎，对，重新来， 别忘了说成语， 每句话都得有成语。哎， 你说吧。 哎，你不是那个糖衣炮弹吗？哎， 我这姓搁这里了，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行，哎，是啊，你不是那个马马虎虎吗？ 我这也不怎么好听啊。我说糖衣炮弹， 哎，我还爱答应。 你怎么在这儿金鸡独立呢？ 我这儿金鸡独立啊，我是鹤立鸡群呐。哦， 你可有点苟延残喘呐。 啊，是啊，啊，我这不是垂死挣扎吗？ 你最近显得有点自作自受了。 啊，不不不，啊，我都损公肥私了。 走吧，上我那四海为家去吧。 哎，不行啊，啊，我没空去坐井观天。 哎呦，你不要整天手忙脚乱的。 啊，你不知道啊，我有事。 我知道，你不就是狗仗人势吗？ 你才狗仗人势呢，这我说不了了。再说几句中国话我全忘了。这 说明你会的不多呀。 你会的多呀？啊，这回我问你一个人说， 我一人说可以啊。 行啊， 保证每句都得有成语。 那我问问你。 问什么？ 你干什么来了？ 我约你上我的四海为家去。 还真是一句成语啊。为什么要约我呢？ 因为你是我那儿的不速之客嘛。 哦，那好，你先回去， 我在家等你。 等着我？ 好，我在那儿守株待兔了啊。 是，那我就不去了。 怎么了？ 成兔了？ 不是，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啊，行行行，那你们家住在哪儿啊？ 我们家住在倾国倾城。 哦，那是属于哪个市呢？ 属门庭若市。 那是什么路？ 原形毕露。 归哪个区？ 宁死不屈。 哪儿找这蛐蛐啊？啊，这么说吧，啊，你们家住在哪条街上？ 我们那条街大家伙都很熟悉。 什么街啊？ 老鼠过街。 老鼠，我到那儿非挨顿打不可。那么你们家有院墙没有啊？ 我们家有一堵墙啊。 什么墙啊？ 狗急了跳墙。 狗急跳墙啊？ 啊，您有急事您就跳，没关系啊。 不不，啊，我不跳。我呀还是进你们那大门吧。 可以。哎，你到我们家可千万别客气。 不客气啊， 你是贵客临门。哎，我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 哎，谈不上， 因为你臭名远扬啊。哎， 我让你夸我来着。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表示最热烈的永垂不朽。 哎，啊，我死的。 哎，你到我家跟在你自己家里一样。哎，千万不要客气。你想吃什么你就自取灭亡。 是，我什么都不想吃了。 我给你沏一杯水吧。 什么水呢？ 拖泥带水。 那怎么喝呀？ 要么你抽一根七窍生烟，我给你点上赴汤蹈火。 不，不抽。 不抽啊？ 不抽。 不抽你等一会儿，我给你做点饭吃。 做什么饭呢？ 我给你煮一碗面条。 什么面？ 油头粉面。 没法吃啊。 没法吃，我给你烙几张画饼充饥。 那不跟没吃一样吗？ 要不然给你炒一碗粗茶淡饭。 这样吧，啊，你说说你都准备什么菜？ 菜多了啊，有四个凉菜都是你最喜欢吃的 啊。什么凉菜？ 有狼心狗肺、鼠肚鸡肠、提心吊胆、抓耳挠腮。 嚯，吃完我非中毒不可。那热菜有什么呢？ 热菜有啊，啊，我为你专门杀了一只呆若木鸡， 傻鸡呀、啊， 煎了一条圆木球鱼， 嚯， 炖了一锅行尸走肉，哦，煮了一碗通宵达旦， 好嘛， 我那儿还准备了红烧虎背熊腰， 哦， 清蒸马氏前蹄， 哦， 我再给你炒一个我拿手好菜， 那什么菜啊？ 孤苦伶仃， 吃不下去这个。 吃不下去，我给你盛一碗粥。 什么粥啊？ 顺水推粥。 哎呦，那更咬不动了。那谁陪着我吃饭呢？ 哎呦，那可对不起了。 嗯， 就你一个人挨这狼吞虎咽得了。 嗯，我咽得下去吗？ 咽不下去，我陪着你。 哎， 咱们哥俩一块儿挨这吞吞吐吐， 好嘛？你家里的人呢？ 我们家里人都腾云驾雾去了。 啊？那老太太怎么样了？ 我母亲 啊， 别提了。 怎么？ 病入膏肓， 哎呦，病了， 嗯， 得的什么病啊？ 白血癌，癌， 嚯，癌症啊， 嗯， 那什么症状呢？ 夜里咳嗽， 嗯， 大口大口吐那个老生常谈， 哎呦， 痰里带着阳春白雪， 哦， 血里有坚贞不屈，屈上都长青如红毛了， 好家伙，够厉害的， 嗯， 请大夫了没有？ 请了个医生， 是中医还是西医啊？ 请的是唇齿相依。 开的什么方子？ 他给开了个一笑大方。 吃的什么药？ 吃的简明扼药。 打的什么针？ 打的弄假成真。 怎么样了？ 最后停职反省了。 哦，才醒啊！ 啊， 你们家可真够惨的。 您看我这个家庭啊， 嗯， 凄凉败落，我闹得举目无亲。 嗨， 这不是乐极生悲吗？ 得了，别难过了， 啊， 随遇而安吧。 哪儿比得了您这个家庭啊？ 嗯， 您家里男女老少皆大欢喜，共享天伦之乐 啊。对，我还有爷爷奶奶呢， 那叫福寿双全呐， 父亲母亲 老当益壮啊， 兄弟姐妹 欢聚一堂， 我和我爱人 一丘之貉。 嗯， 您家里是三代同堂，阖家欢乐，各得其所，锦上添花呀。 我们家就是人口太多了。 人口多更好了。 怎么呢？ 肥猪满圈呐。 哎，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季、唐杰忠合书的相声《成语新篇》。说起马季的另一大爱好写书法，其实这里面还有个故事。马季在他的自传《一生守候》中这样写道：我决心练字是因为签名。在六七十年代啊，还不太流行签名，第一个找我签字的人是一位观众，他拿着笔记本手在哆嗦，我呢怕自己写不好，拿着钢笔手也在哆嗦。这件事儿之后，我觉得以后这样的事儿会很多，真的有一天有更多的人找你签名什么的，字儿太难看了，不更对不住喜欢要你签名的人吗？当时就下狠心把字儿练好。常言道，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十年的练习，马季已经从写字的层次上升到了书法的境界，并且呢从中修身养性，陶冶了情操。正是由于钓鱼和书法这两个非常好的爱好，马季的晚年生活充满了和谐与自在。2006年12月20号，马季这位在相声艺术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表演艺术家，在家中安静地告别了人世。但直到今天，人们还都念念不忘那位笑眯眯胖乎乎的给人们带来无尽欢乐的相声老人。好了，聊到这儿呢，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的自传《一生守候》我们就为您全部解读完了。最后一起来欣赏陈淑桦演唱的《一生守候》。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等待着你，等待你慢慢的靠近我，陪着我长长的夜到尽头，别让我独自守。告诉我你的未来。